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彩绣， 展昭眉头微微皱起。 啊，是老身的侄女儿。 刘婶赶紧添了一句，想了想又自作聪明臆测道， 都是年轻姑娘家，向来投了缘儿，有些体己话要说。 带着道家法器却跟人家说体己话，展昭无语凝噎，半晌又才发声， 彩绣姑娘家住何处啊？ 彩绣家住东城近郊，河端木翠的新宅子南辕北辙，两个方向。展昭步履如飞，开封城中的老住户都是见过大世面的，隔着大老远便上开道去，然后凑着一处猜测着是什么样的案子又劳动了开封府的展护卫了。也有头遭进城的，伸长脖子看热闹，满眼的羡慕，心中琢磨着这繁华地头的人就是不一样，相貌英俊出众不说，跑起来都赏心悦目，衣袂略丰，真是看你千遍都不厌。饶是紧赶慢赶，跑到东城郊时，日头还是落到了眼角之后，淡灰色的暮霭自四面八方慢慢汇聚过来，街巷两旁的屋内渐自透出摇曳而暗淡的烛光来。过了这条街巷就是彩绣的住处了。展昭的步子有些急乱，他觉得红色官袍的前襟有些碍事，略略伸手向旁撩开了。就在这个当，忽然有一句话从左手一间铺子里飘了出来，没头没尾的。 新郎官要穿什么样的衣裳？ 展昭猛地刹住了脚步，稳住身形的刹那，他才发觉双腿竟有些微的站立，心也跳得厉害。展昭暗笑自己太过紧张了，轻轻嘘了口气，向着那间铺子走了过去。铺子的门楣有些老旧，匾额的漆字多处斑驳，近郊的商铺多是如此，上门的客寥寥，自己也无心梳洗，任由破落。这是一家帮人剪裁衣裳的衣房，黑色的尺柜上立着盏桐油灯，光焰小小，勉力照亮身周帐余处。纸柜后头立着衣房里的伙计，面上透着生意人特有的热络。他的对面是那位约人吃饭继而失约的姑娘，抱着一件大红色的嫁衣，嫁衣的裙裾闲闲拖在地上。端木翠没有看到展昭，只是看向那伙计，又把自己的问题重复了一遍。 那新郎官要穿什么样的衣裳啊？ 那伙计张了张嘴，正要答他，忽觉得光影一暗，惊艳使然，知是有客上门，连忙抬头向外看去。原本面上堆着笑要招呼客人，待看到展昭一身官服，心头咯噔一声，反哑了声。端木翠顺着他的目光看过来，半是惊讶半是欣喜。 啊，展昭？ 展大人。 那伙计听到展昭的名头，知道是开封府尹的左膀右臂，心里更慌了。展昭温和一笑，示意那伙计无需挂心，然后伸手将拖到地上的嫁衣裙裾提起了些。 你买的？ 嗯。端木翠将嫁衣展开了些。 哎，好不好看？ 料子算不得上好，但色正私密，簇簇新。陡然间这么一展开，眼前流泻开一片鲜艳夺目的喜庆，展昭唇角微扬。 好看。 那个姑娘，新郎官的衣裳。 伙计自尺柜后递过来一件，端木翠将嫁衣塞给展昭，自己将衣裳接过来，抖开了细看。其实式样无甚特别，展昭看来也就是一件红色的男衣罢了。端木翠却看得仔细，末了似乎还想找人比划比划，目光那么一溜就停在了展昭身上，何请发现了新大陆一般，咦了一声，奇道， 哎，展昭，你每天都穿着新郎官一样的衣裳干什么？ 奇了怪了，这身官服在端木翠面前又不是第一次穿，他今日反觉得不顺眼了。端木翠却是问了便忘，将手里的衣裳又往展昭怀里一塞，向伙计道： 喏，拿着，那啥，其他的也包好了给我。 伙计应了一声，又从尺柜里递出大红色的尺幔和布帐来，叠得方正，用红布包好。端木翠这头接过来，那头又塞到展昭怀里。 唉， 展昭两手抱得满满，最后一个布包落得老高，几乎遮了他的眼，他忍不住抗议。端木翠在付账，伙计在收钱，总之是没人理会他。出了铺子，这姑娘总算是良心发现，帮他拿了几样。展昭此时才去的空子问他： 你买这些做什么？ 成亲啊。 端木翠答得理直气壮，展昭不走了。端木翠走了几步才发现他没跟上来，回头看他： 谁成亲？ 端木翠眼珠子一转，笑嘻嘻道： 嘿嘿，我呀。 展昭面色一沉，不说话了。端木翠先还笑嘻嘻的等着展昭再问他，谁醒得展昭非但不问，连看都不看他了，眼帘低垂，面沉如水，只是立于当地，有风过，衣袂清鲜。 啊，展昭！ 端木翠等得不耐烦，只得开口唤他。 哎呀，展昭！ 他只好走回去，仰脸看着展昭。 哎呀，展昭！ 端木翠急了，拽住他的袖子。 哎呀，展昭！展昭！ 展昭看了他一眼，只一眼，看不出表情，也看不出喜怒。端木翠语气软下来： 不是我成亲啊。 那是谁？ 于是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这姑娘风风火火出门去的时刻。话说这姑娘携天蓬尺和法锁，一路杀气腾腾，探得彩绣住处，先是按兵不动，以免殃及旁人。待得彩绣独自出门汲水时，暗暗避于一旁，念动法咒，法锁加身，只把彩绣捆得结实。端木翠这才得意洋洋地自避身之处出来。彩绣争了几下，见端木翠出来，面上的惊惶之色反消了去，身子挺了挺，淡淡的： 原来是你。 端木翠抱臂而立，如沐春风。 哼，怎么没想到吧？ 端木翠的意思是没想到会是我吧。哪知彩绣嗯了一声，镇定自若： 嗯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小心眼。 一棒子砸过来，端木翠气得险些没栽过去，横竖彩绣被绑着，料他也跑不了。端木翠决定用神仙的胸怀感化一下他，于是跟他理论： 哼，收服鬼怪降妖除魔，我怎么就小心眼了？ 人分好坏，妖鬼也分善恶，就算我不是人，我也没有害过人，你凭什么抓我？ 在端木翠以往的收妖生涯中，从来不缺对答环节，而彩绣提出的问题，他实在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回答的套路了。 既然分了阳世阴冥，就要各安各处，难道妖不害人，就容得人和妖比邻而居吗？这就如同山泽猛虎入了闹市，老虎说自己不吃人，市井人家就容得他闲庭信步，走街串巷了？ 彩绣愣了一下，咬牙道： 不公平。 想要公平，去问阎王爷讨，阳间可没人审得了你的冤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